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一广播旁耳边。87.6， 老爸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-919-6188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启功传》。 捉追有地自逍遥，势比伪魔以被饶。片瓦遮天才必立，方床客西卧桥遥。迎头绑字微啼血，急刺催啼阔斧雕。只怕筛眉临殿客，眼花搓起一齐摇。这首诗啊，写得很幽默。启功先生起名啊，叫捉追。捉追怎么意思？就是立锥啊。咱们平常不说过这么一句话吗？无立锥之地。启功先生写了这么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寄居小丞相，鱼蛇两间各方一丈。南临煤铺，石并头旋，每见摇煤，有晃动乾坤之感。”这个寄居小丞相，这小丞相啊，不是启功的房。启功住哪儿啊？住的这个小舅子家，这小丞相这两间房啊，是七弟家，就是他媳妇的弟弟的家里头。哎，那么关于启功先生的夫人这边家庭当中的情况呢，后文书啊，咱们还有交代，这儿咱们不多说。鱼蛇两间，两间什么房？小南房，多大呢？他写各方一丈，各方一丈啊，这您能算出来。这一丈啊是10尺，3尺1米呢，那么这一丈就是3米多。3米多见方啊，大概这一间房啊10个平米左右吧。哎，这两间南房都10米左右。底下这写的有意思，南临煤铺。啊，起先在小丞相这两间房啊，他南边有这么一煤铺。那么当时启先生呢有病，老头晕。什么病呢？他这个颈椎不好啊，他老低头写字，就老感觉到晕。他瞧着这个煤铺摇煤啊，他跟着一块儿晕，叫什么呢？有晃动乾坤之感。但是呢，这两间小房虽然小，但是启功呢觉着很好。我在这两间小房啊挺自在。哎，这也是一种自嘲。他说：“捉追有地自逍遥，势比伪魔以被饶。”这怎么讲呢？就是我觉着我有这么地方啊，已然逍遥自在了。还有捉锥，还有站着地方。上咱们家串门来的人呢，就2张椅子，来第三位啊就得站着。有一地方立锥，那么块地方那就 不错了。伪膜是怎么意思？伪膜就是啊，庙里的那个方丈，方丈士，士比伪膜以被饶，他不两间吗？他刚才咱们说了，各方一丈啊，方丈呢，就是那个庙里的那个方丈室，就是一丈见方那么大屋子，我有两间，我已经比这多一倍了，我这够宽敞了。那么他这个床啊，特别的小，他写呢，卧娇娆，娇娆是古书里边记载的这么一个国家，叫娇娆国。这个国家的这个人啊，都是小人儿，哎。古书上记载，这个国家的人不管男女老幼，全都一尺五。一尺五呢，太矮了，都是小矮人啊，一尺呢才30多厘米，一尺五呢也就40多厘米，不到50厘米的样子吧。那世界上有没有这么一个国家呢？那不好说。反正在中国的古代的书籍里边呢，就这么的记载过。所以呢。启先生就说啊，说我那床啊，要让小人国的人睡啊，那还挺宽着呢，哎，在这躺着我还觉得挺舒服的呢。底下这句写迎头榜字，微梯写，即次崔题阔斧雕。这句话怎么讲啊？这迎头榜字本身啊，就是矛盾着。榜字您都知道，榜书呢很大呀，咱们老百姓都说看榜去，那看榜那榜文呢，那都得字写的很大的，那才能够一目了之啊，大伙儿才能看呀。但是启先生家太小了，这两间小南房啊，没有写榜字的地方，只能写小字，所以他把榜字啊缩小，小到什么份上呢？蝇头又改蝇头小楷了，苍蝇脑袋那么大点字了，就这么点字啊，还不是在书桌上写的，微梯写，那个梯子呀、啊，楼梯呀、啊，都是危房了，很危险了，在那儿写的。崔题阔斧雕怎么意思？崔题就是那房船子，在那么大点地方呢，都能写字。写字呢，就是拿大斧子雕琢，应该是拿大斧子雕，这也是一种比喻。实际呢，没有，我只能写那么点的字了，应该是写大的，但是呢，我还是得写小字，这我都能克服，房子小啊，什么这个床小啊，我写不了大字啊，这都好办。只怕筛眉林殿客，林殿客是谁呀？是南边那街坊，就怕煤铺筛眉，筛得我头晕眼花的，就仿佛我也跟着一块摇来的，叫眼花搓起一齐摇。干脆我也甭写字了，我跟着一块摇眉得了。这首诗啊，也算是启功先生苦中作乐。这首捉追很有意思，有时间呢，您看看启功先生这个诗集叫《启功韵语》，里边都是启功先生自己写的诗，当中记载着这首。好，咱们闲言勾开啊，是接说这段《启功传》。上回书啊，咱们就说到了启功的祖先。和亲王弘昼，他对这个乾隆啊有意见，他老跟他犯态度，来不来的他就跟他这四哥呀折腾折腾。有一回啊，这个乾隆呢跟他说你不是喜欢搞点小手工，做点小玩意儿吗？干脆你呀上这个造办处负责去。您可听明白，这造办处可不简单，这地方可是个肥差。造办处，造办什么？什么都造，是皇上家用得着的地方，甭管用什么，都由这个造办处督造。 可想而知啊，这个负责造办处是个肥缺，大有油水可捞。啊，这回你横行了，又满足了你的兴趣爱好了，啊，又让你干那么一肥活，你横行了吧？你瞧，坐在这个马鞍子上，骑在这小板凳上，他还问乾隆，他说，哥，您看这怎么样啊？那意思，你不让我督造这个造办处吗？让我上这儿负责来吗？我就做这个。乾隆一瞧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？但是不能说不好啊。乾隆非常尴尬，还得说啊，好。这不乾隆一说好吗？他顺着小板凳上就下来了，往乾隆面前一跪，跪这儿磕头。哎呀，他说，皇上啊，我在皇上面前失礼了。乾隆呢也很无奈，乾隆说，你这找寻我呀，我没有说你有什么不对呀，你问我好不好，我说好啊，你可又给我磕的什么头，赔的什么罪呢？简直说这洪昼就是诚心气乾隆，他是故意的寻衅。有一回啊，他和乾隆一块儿到这个正大光明殿呢去监考，考谁呢？考这个八旗子弟。监完考呢，天就黑了，这会儿到了傍晚了，他呢想请这个乾隆啊吃饭，不是他请客啊，就是说您先吃，哎，到饭点了，皇上您先吃饭。乾隆呢没答应，没去。他可就跟乾隆说了，他说，您干嘛不吃饭去？我让您先吃去，您怕我在这儿跟这些个考生有什么样的猫腻吗？难道说您还防备着我买通他们不成吗？这个话多难听啊，那可是皇上啊，皇上乐意吃饭就吃饭，不乐意吃饭就不吃饭。他说乾隆也不见得就为了盯着你啊，这是洪昼啊犯脏心了。哎，可乾隆当时呢也没说什么。第二天呀，这和亲王洪昼啊又觉得不合适了，他又找乾隆去了，给乾隆啊磕头谢罪。他说，我自己啊出言不逊，冒犯天威，请皇上您不要计较。乾隆说呀，我要是计较啊，就凭着你昨天这句话，我就能要你的命，你这脑袋就已经搬家了。乾隆这个话说的呀也有点狠。那么通过这些事情，您就不难看出来了，这哥俩这个积怨呢，那是随时就有爆发的可能。他们之间这种紧张的关系呀，一直就延续到这个和亲王洪昼死。据传说呀，在他这个病重啊弥留之际，临死的时候，乾隆呢还去看过他。你哥俩嘛，这皇上还亲自的去探病。那皇上来了，那你不能跟这儿躺着呀。所以呢，这个和亲王啊就挣扎着爬起来，哎，在床上啊跪着给乾隆爷磕头，一边磕呢一边啊用两手啊就是在脑袋上比划。他干嘛比划呀？他这会儿啊已经说不出话来了，他这个气息奄奄呀，病入膏肓要死。所以呢他只能拿俩手比划，他比划一什么呢？在这脑袋比划出一个帽子来，哎，就仿佛戴帽子这意思。那么他什么意思呢？和亲王比划这意思啊，就是我头上这个顶戴是什么呢？是亲王的爵位，您能不能把这个亲王的爵位啊永远的赏给我的子孙？就跟那 八尖铁帽子王神，叫世袭罔替，一辈是王子，辈辈是王子，不用降爵。那么乾隆呢，看完了，咱也不知道乾隆爷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。当时呢，他没呀对这个首饰啊直接回答，他把他自己的帽子呀给摘下来了，而且呢递到和亲王弘昼的面前，他还问他说，你是想要我的帽子呀？嚯，这句话可厉害了。您要知道，这个皇上这个帽子，这桂冠的，那就象征着皇权呐。啊，这个帽子那能给人吗？所以呢他这意思啊，哎，好像呢就是说，你跟我比划这帽子什么意思，你是不是想戴我这顶啊？但暗含的意思可就不是了，你是不是到临死都没忘了我这顶帽子，你是不是憋着当皇上啊？他不啊，顺着和亲王这意思说，和亲王呢打算要这铁帽子王，他假装听不懂。但是这两位啊，真实的意思这都是咱们现在猜测，但是有一个事情倒是事实，就是和亲王弘昼死了以后呢，乾隆让他的儿子永璧多袭了一代和亲王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这个亲王死了，下一辈应该降爵为郡王，没有，永璧还是和亲王，到了永璧的儿子才改为和郡王。这应该也是乾隆对自己的兄弟法外施恩。但是呢，这个太后啊，那简直是太像着这和亲王了啊，处处偏袒他，这是乾隆啊最没奈何的地方。在当时啊，乾隆年间啊，这个造币局啊在北新桥，北新桥路西路啊，就是现在呢五中第五中学呢这附近。哎，这个造币局啊可厉害了，造币局就跟现在这印钞厂似的，那所有的市面上流通的钱呢都是这儿出来的。当时您都知道，当时那会儿人不是花那个铜子儿吗？啊，铜钱儿。这个铜钱儿呢，上边住着"宝泉"两个字，宝贝的宝，泉水的泉。您可听明白了？这"宝泉"两个字啊，是满文的。那么那面呢，印的是汉文的。汉文呢，写四个字，叫"大清通宝"。哎，所以呢这个造币局啊又叫保全局。那么在这个保全局把这个钱给它铸好了之后呢，怎么发行呢？它得由这个户部发行。兵行宫立户里，六部衙门。六部衙门在哪儿啊？六部衙门在现在的天安门广场。天安门广场这儿呢，有六部的衙门，这个口那儿呢就叫六部口。哎，您听这个地名现在还有。当时那个地方叫棋盘街。怎么叫棋盘街呢？横着一条街，竖着一条街，特别像那个围棋的棋盘。哎，那他由这个北新桥保全局这儿把钱铸好了，怎么到户部呢？由这个北新桥啊往南，往南呢走这个铁狮子胡同。铁狮子胡同是哪儿啊？就是今天的这个张自忠路。哎，由这个铁狮子胡同东口这儿往户部这儿走。那么铁狮子胡同的东口路北楼这儿有一个大宅子，就叫和亲王府，就是弘历的兄弟这个弘昼他们家。这和亲王府现在有没有啊？有。现在是什么呀？ 现在您到了这个张自忠路路北了，这大门那儿那点钉着一牌，文物局钉的，就是原来的段祺瑞执政府那大门，在乾隆年间的时候就是和亲王他住的那儿呢。有俩门，这俩门啊叫东阿斯门西阿斯门，昼起呢夜闭，这是保护王府啊用的，因为这个王府那个正门呢平常不开，哎，就开这个东阿斯门西阿斯门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保全局的这个啊运钞车，就是装满了大清通宝的这个车打这儿过，也不怎么让和亲王看见了。和亲王当时居然就下一令，把所有的运钞车呀通通的由东阿斯门给我呀开到府里去。当然那车不是开的汽车啊，就是牲口赶的那个车，哎，让人把这个运钱车呀全都赶到府里头了，而且把大门一关，干嘛呀，归我了，劫了，我给抢了。嚯，这家伙连这个造币局的钱都敢抢，这要搁一般人呐，那当时就打起来了。那个运钱的车都有防护啊，都有人运看着呀。这一看是亲王，当今万岁的亲弟弟，谁敢惹呀？那就一级一级往上报吧。报到乾隆这儿了，乾隆啊大怒，这你可有点过了。你平常啊，你坐个小板凳儿，你铺个马鞍子坐得上都气我呀，这个我能容你过去。你这个抢国家钱，这可不行啊。这怎么办呢？发，按着大清律发配。当时他就做着一个决定，把这个和亲王啊弘昼啊给他发配了。发哪儿去啊？能真发吗？那太后能干吗？咱们一直强调这乾隆这亲妈不喜欢乾隆，喜欢弘昼啊，真要发了这老太太不干呢。哎呦，大家伙一块商量吧。哎，最后采取一个变通的方法，罚他呀去守陵去。您都知道这清朝这个陵墓啊他不在北京啊，离北京还远着呢，给他发了。这还是啊很变通的手段啊，没真发配，就让他呀去守护陵寝。哎，这不就行了吗？乾隆啊把这个决定做好了，第二天呢给太后请安去。哎，瞧瞧老太太怎么样，就事儿呢把这个和亲王的这个罪行啊跟老太太说说，然后我们怎么处罚的他，哎，跟老太太通报一下。他想着是这样，哪知道啊他来到了太后寝宫面见太后，不由得乾隆爷就是大吃一惊啊。到底怎么回事，咱们下回接着说。 听众朋友，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启功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就像夏天之交 学